11:04，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在大礼拜天的来收听我们的直播。那么最近呢，有一部电影上映了，名字呢相当的接地气，而且呢内容呢很高大上，不但好看而且好听，那就是厉害了我的国。不知道有多少听众朋友去电影院当中去观看这部纪录片哈。那么这部影片呢是由它的主题曲哈、是由舒楠先生作曲，王平九先生作词，那么呢是由成龙大哥演唱的。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流行安静板块当中呢，我们来邀请到了这首主题曲的几位主创人员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热烈欢迎著名作曲家、北京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舒楠先生，欢迎您。 哎，大家好，英超好。 那么接下来这位呢是大型的活动专家、词作家王平九先生，欢迎王先生。 大家好，我是王平九。 欢迎王先生。还有就是我们央视财经频道厉害了我的国的活动负责人胡珊珊，欢迎珊珊。 大家好，我是胡珊珊。 好，欢迎三位哈。那么我们呢今天的环节当中不仅仅是要跟各位一起来聊聊天，说说这些创作背后的故事，更重要的会有一些跟我们改革开放40年这个大主题有关系的一些小问题来跟几位分享，然后呢也跟各位网友来分享。欢迎大家呢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 Hip-Hop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可能哈，我们光光提到这几位的名字哈，可能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是呢我们先一个一个来跟大家说哈。如果说提到一些电影的名字，比如说让子弹飞啊，这个建国大业、建党伟业，这些影片的主题曲可能大家就会很熟悉了。那么这些作品呢都是来自舒楠老师的作品哈。一晃很多年过去了哈，这些呢也都成为了经典，留在我们的心中。那么提到这个王平九先生呢，可能大家就会更震惊哈。比如说北京奥运会的这个100多场大型活动，比如说奥运会当时倒计时1000天、500天、1周年、300天等等这样，比如还有雅典奥运会奥运火炬在北京的传递，还有这样的天安门起跑仪式，以及上海的世博会，都是王平九先生来这样组织的哈。那么呢可以说是这几位为咱们的国家还有为我们的很多大事情一直在亲力亲为。那么呢胡珊珊这一次是负责厉害了我的国整个这部影片的一些活动的负责人，对吧？那么这个呢我们在节目开始先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些活动的具体的一些内容。听说呢玩法很多，而且呢线上线下各种互动都有，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呗。 说到这活动，其实它比较是一个很大的活动，然后从2017年开始，可能很多人看见过说像共享单车上面有厉害了我的国，然后还有像11的时候很多城市的这个 国贸几期那楼上哈也打出来这字儿了哈。 对，像这种都是我们这个活动的一部分。然后呢去年这个活动里边我们还有众筹，像全社会内容众筹了一个电视纪录片叫辉煌中国。那这辉煌中国 去年的 对2017年的， 对， 然后辉煌中国播出它主要是说的是中国这5年经济社会的一个特别大的变化，比如说手机支付啊，然后还有这种大国的这些重器的这些变化，天眼啊，他们的这个成就。然后那这个片子最后在电影院呈现的版本，就是现在大家看到了3月2号上映的这个厉害了我的国这个大电影。 对，那么说到这个电影啊，我先插珊珊一句哈，这个片子呢我们简单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它是由魏铁执导的纪录影片，是由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品。那么这部影片呢也是将党的18大以来的中国的发展和成就，还有19大报告当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大论述，以纪录片的形式呈现在大荧幕上的哈。好，珊珊继续。 啊，对。然后那这个电影呢，现在是我们刚刚看到最新的数据，也是票房破了3亿，也是创了一个对中国纪录电影的一个票房记录。 嗯， 然后也是特别感谢大家对这个电影的喜欢。确实，我们在网上也看到很多评论， 嗯， 大家都说可能进去之前没有想到说这个电影 会拍得这么好， 对，很接地气儿，确实很多人都哭，包括我们自己看了很多遍，再进电影院还是会有一些 就是 泪点。 很多朋友可能印象当中就觉得主旋律的影片哈，一定是那种感觉的，但其实这个片子是这种感觉的哈。 对对对， 其实从名字上就可以感觉到厉害了我的国，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它名字其实很接地气，内容呢更是接地气哈。 对，因为确实是厉害了我的国，应该背后是厉害了每一个中国人。 嗯， 所以这也是整个影片想要表达的一个 主旋律哈。 对， 对， 对， 对， 对， 嗯，好。那么活动呢，这个听说今年还是以众筹的方式在做是吗？ 对，因为去年 怎么个 众筹 法呢？这个 对，内容众筹特别，去年特别有意思，特别成功。一开始很多人不知道，说你中央台是众筹什么东西，因为众筹大家都觉得是要众筹钱。 对， 然后我们说不是的，我们是内容众筹， 嗯， 我们是要找的是线索呀、视频呀、图， 哦， 哪怕一个图片，对， 内容众筹， 对，你就是几个文字，你告诉我们，它都是有可能成为我们这个内容的。那这个内容会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嗯， 像去年我们征集的内容的线索，比如说有一个小哥叫外国人协会，可能有些人听说过，他是一个以色列小哥， 嗯， 然后他在就是采访很多外国人对中国人的了解呀， 嗯， 一些看法，一些变化。然后我们也是在 众，啊，我想起来那个是不是很多中国人就反映说中国太好了，我特别想待在那儿，不想回我们的国家去了哈。 好多人到了中国都说 对对对对对 再回去不方便了，是因为手机支付不了了。然后看那个想买个东西，发现哎到哪儿这手机都用不了，还得掏个卡呀， 嗯， 掏个钱包的， 嗯嗯嗯， 就这样的。我们也是在内容众筹的过程中发现了它， 嗯， 然后最后它还成为了这个主纪录片的一个故事。 嗯， 对，所以然后今年呢，我们就会继续用这个内容众筹的方式。像去年我们众筹成功了一个纪录片，众筹成功了一个大电影， 嗯， 那今年我们继续向社会，对对对， 嗯， 因为今年主题是改革开放40年， 嗯， 那我们这个范围其实更广，然后大家很多人家里可能都有一些老物件啊，然后有一些， 哎， 对， 这是一个点哈。 是的，因为很多人家里可能有些人家里可能已经都不见了，但是很有些人还喜欢收藏的，他还在保存这些，如果有东西的话可以向我们来提供， 嗯， 还有老照片，像我们征集过今年春节征集过全家福， 嗯， 确实有很多网友从他们70年代、80年代不同年代家里的全家福，在不同场景里边然后来照的，它其实反映的是历史的变化、时代的进步，然后一个家庭的变化， 一个改变哈。 对，因为有个人和家庭的变化才有国家的变化， 嗯， 所以这也是我们众筹的一个方向。 好，除了这些还有吗？其他一些形式比较好玩的？ 好玩的，我们今年的东西还挺多，比如说我们1月份做了直播答题， 嗯， 然后 直 播 答 题， 啊， 直 播 答 题， 对对对，嗯，它就贯穿了今年40年。 我们今儿节目也有直播答题，几位嘉宾坐好啊。 对对对， 而且呢所有的网友也要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而且答中的话我们还会有一些小小的礼品送出，具体情况大家可以去搜索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可以看到哈，非常不错的限量版的产品。嗯， 对， 嗯， 那我再补充一下，大家如果有什么比如刚才说到的照片啊、线索啊、物件都可以跟我们联系。 嗯， 然后我们的邮箱呢特别好记，China520 对，就中国我爱你嘛。 哦， 对， China520 尾缀呢 @cctv.com 哦，央视自己的哈， 对对对，这个比较好记。 好， 另外就是5月20号，我们也会有场大型的网络直播。 哦，5月20号， 对对， 没几天了啊。 对对对，我们也在很紧张的筹备里头。 4月1号是我们的台庆，台庆完了之后就是你们的这事儿， 哦， 都赶在一块儿了。好，这个珊珊很详细的哈把这个活动给介绍了一下。那既然我们提到了这个影片，那么。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分享一下这首主题曲。主题曲过后呢，我们来跟二位主创来聊聊这背后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分享由成龙大哥演唱的《厉害了我的国》。 生在中国，赶上了好生活，幸福是每天的活的，忍不住开心的乐。我自豪为我的祖国，天地间好景色，佛教是勤劳的说过，痛快点赞。 山大木歌。 厉害了我的国由成龙大哥演绎，那么这首曲子呢也是舒楠老师作曲，王平九先生作词哈。我们先来跟舒楠老师聊聊，其实这首曲子呢准确来说是厉害了我的国这个活动的推广曲 啊。对的， 是吧？ 去年呢中央财经频道做了一个纪录片叫辉煌中国， 有印象。 我写了一个， 拍了六集啊， 六集，对，非常的就是影响力很大这样子。然后我写了一个主题歌叫新的天地这样子，孙楠演唱的，对。然后完了以后呢，今年财经频道呢，他又找我写这样一个歌，这样歌呢叫厉害了我的国， 效果不错，又找你 啊。对对对对对， 还是要的钱少啊。 歌写的太好听了 啊。然后厉害了我的国，我就想要找一个作词的，找谁呢？天哪，我要找我十年的老搭档王平九先生。因为这种大哥， 你们认识这么久了吗？ 十年了。然后十年前2008年我们有过一首歌，说起来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就是汶川大地震的一个纪念歌曲，叫生死不离。 生死 也是成龙大哥唱的。 对对对，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来跟大家分享哈。 然后我们是很多年的搭档，然后写了很多的作品，包括少年强啊，包括站起来啊，奥运会开幕式这样的作品。 那你们不止认识十年了。 差不多十年， 对对， 正好十年， 对对对对， 正好2008到2018、刚好十年。对。然后我就找他呢，因为那个平九呢，他又特别忙，但是他就是特别感兴趣。然后呢，我就把他拉到我的棚里去， 很支持给 力。对，你要把我到我这儿来，然后我们两个就把他拉到我这儿去创作。然后很快呢，我们就 这是老朋友了哈，不由分说直接就拽过来。 对对对， 你看一般的见面，哎呀，你有空没有啊？约一约呀，就请你过来。 不存在这个事儿，对，就 这些全部略过， 这全部略过。 快几点几号过来？ 对对对对，然后大家一碰撞呢，就像原来那样特别契合，因为他的词从来我都是没有什么障碍 了哈， 默契就是创作的时候没有多大的障碍，然后就有了厉害了我的国。那么成龙大哥又合作了这么多十年了，所以大哥的声音我又很了解，就对照着大哥的声音。 声音来写的这样一个作品。 嗯， 那么首先呢，它是一个就是说，它用的曲风都是最现代的这样的曲风，它有点电音的感觉，大家可以听到。 对， 它是电音的。 最后还有一段这个英文的、这个。 对，最后的英文我想了很久，因为我其实我们国家这么强大，在全世界啊，大家都很仰慕。本来我想用一段 rap， 后来我觉得 rap 有点土，然后我还是用一段英文的天籁，就表示世界上呢，在国际上的这种地位提升以后，所有的人就年轻人渴望来中国工作啊， 国际化， 对国际化，对渴望来中国啊。那么他的这种仰慕的心情呢，我想用一种天籁的，他写的也是啊，就是如仰高山的这种感觉，对，而且是用一个美国人来唱的，美国的，他唱的特别好的那种。就是天籁歌手来唱的。 您幸亏没用 rap， 因为呢 rap 他说的快，您词儿费劲啊，特费劲写好了，完了之后一唱而过，听都听不清 的， 这效果就达不到了哈。 那在美国录完以后呢，其实是在我们的春节录的，特别着急。那么包括这珊珊啊，包括品酒都说，哎呀，怎么为什么还不出来？就是因为过春节，他在那边录完了以后，就是把它传到这边来，我们这边在混音，在混完以后，跟大哥的声音又特别契合，就听到这样一个完全不同、耳目一新的，厉害了，我的国！ 这个创作了多长时间？这个曲子？ 从这个创意可能快，从厉害了我的国以后，就可能有半年了吧。想写这样一个厉害的我国，可能有一年了。 想法， 对，我是因为当时我写的那个歌就是《不忘初心》，不是得了五一工程奖？然后在开会的时候， 您二位都是拿奖专业户啊。 在开会的时候，我就遇到了王品酒，我们俩在一起在开会的时候，我说品酒，我们俩写首歌吧。他说什么歌？我说厉害了我的国。品酒说，哎呀，那我要写。 不是这个名字就是你想的吗？ 这个名字 哦， 对， 可以。 后来这个。其实我是没想到，就是我们这个央视财经频道再把辉煌中国就直接用了叫厉害了我的国。那么这个现在成了一个流行词和畅销的这样语，流行语，对，我觉得挺契合这首歌的。 感情厉害了这个说法从您这儿， 那其实 歌在您这儿 不能这么说，只是说写这首歌是我想出来的。 用这样的形式展现出来是这样啊。 对。 那王老师呢，这个词儿是怎么往上写呢？听见这么一个这个接地气的名字。 因为那个以前是都是我找舒兰，这次是他找我。然后呢，其实我现在很少写歌，因为是工作特别多嘛。因为写歌是我的，跟他是专业的，我是业余的，这种不一样的地方。 你太谦虚了， 真的是这样的。然后工作特别多， 他是大型节目部，主要是策划，就大家看的金鸡奖、华北奖都是他在 做 活动， 真的 活动， 对，做活动的。所以说那个现在写歌越来越少。然后他找我，哎，我说这个可以写，因为刚好我们还有很多缘分在里面，我们十年嘛。 对，一个节点哈。 当时我找舒兰，我们成就了生死不离。今天我想，哎，我觉得这名字感觉挺好的。因为写歌是心中有感受才能写，你不能说 对由心而发 啊。对，你想写一写，不是这么回事儿。我就想，好吧，写吧。其实写的过程中间，我跟他一直在很纠结，我们想努力吧，创造更加接地气，更加适合大家唱的感觉。越是这样， 朗朗上口。 对，越是写想写好，是越难写好。 没错，举重若轻嘛， 对 不对？以小见大，这是特别难的一个事儿。 后来他就真的把我拽在一起，我们一块聊。我说我们应该在一起聊这个，说好，那好，我们一块聊。好，但就是因为我们在一起聊的过程中，所有歌词就定版了。 对， 如果我们不一聊，我们歌词会定不了，因为他有他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然后最后我一接触，哦，是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们就很快就出来了东西在里面。 你俩应该不会打架。因为很有默契哈， 熟悉王品酒的人都知道，要抓着他来是很难的，他特别特别忙。后来就， 那我今天也挺幸运，把您给抓来上直播了。 其实是这样，对。然后 他给我打电话说来，我说好，我说开始说。好吧， 对，然后来就是写这个歌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俩就是抛弃了所有的官话套话和那种语言，就是完全是接地气的，对， 踏踏实实来， 就可以看到这个词，它每一句它都是贴着这个老百姓的生活去写的，这样， 换了角度，换了思维方式， 换了一种思维方式来重新写哈， 对， 这个内容有从哪里借鉴的部分吗？其实就是来自于百姓我们的生活哈， 来自于我们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就是 我们自己就是老百姓啊。 哦，好，那好，那我们刚才呢也是跟舒楠老师提到了这个去年的辉煌中国的主题曲《新的天地》，这个是找孙楠老师来唱的， 对， 这个是不是就是相中了孙楠老师这个高音？ 对，因为孙楠跟他合作的比较多，从那个建国大业的追寻呢，就是一直是他去合作。 对， 我觉得他 追寻很好。 对，因为当时辉煌中国在十九大之前播出呢，还是希望有一个，就是比如 代表这个我们国家的这种大的这种形象的这种声音出来，所以它不是厉害了我的国，就是说我们可以走那些接地气的很传统的百姓生活的方式，那个呢它还是比较就是要大的代表，就大国重器的这种感觉。 对， 然后就选择他的声音，结果其实也还是表现得不错。 而且过去孙楠老师唱过《红旗飘飘》， 对 吧？这个、歌就影响了很多人哈。 孙楠的声音，他就是我们就是说没有档位的，他在他的换声 点 没有档位，对，他可以从那个一档到 无 级变速就可以上下 自由切换， 对，而且他在那个降 A 的部分有特别辉煌的一个声音，这是他的特点，所以我总是利用他的优势来做一些文章， 而且特别省油哈，好用。 这主要很好 啊，对对对对， 宋人好。 好，那既然我们提到了这首歌呢，我们就在上半时段的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由孙楠演绎的新的天地。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么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厉害了我的国》这部纪录片推广曲的作曲者舒楠先生和词作者王平九先生，以及央视财经的活动负责人胡珊珊。那么后半呢，我们的下半时段节目当中会来跟大家出一些跟改革开放四十年有关系的一些特有意思的问答题，那么我们也是准备了一些礼品来送给大家，欢迎大家呢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说是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待会儿见喽。 这样风雨兼程，你和百姓同心同行，就像树木扎根大地，就像种子和泥土相依，风里雨里航程壮丽，万里阳光在心里，我的梦想照耀前方，你的信仰点燃勇气，我们一起奋进竭力，让我们一起播种希望耕耘土地， 看

到了现在这样一张笑脸， 嗯， 可以说是十年转眼一挥间啊。 我每次跟品酒说，我说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 嗯， 08年那一幕还在我们眼前，这转眼就十年了。就像您说的，从比较伤感到现在，国家如此振奋，厉害了我的国，真的是十年来的变化太大了，中国的变化太大。 这支曲子相当好听，成龙大哥唱的这首曲子，当时是怎么想到去用这样的角度和这样的旋律来表达这样的心情呢？ 您说是厉害了我的国吗？ 是生死不离。 生死不离， 对， 生死不离，那完全是，就是无法言说。我至今都不以为是我自己写的，我觉得应该是上天给我的，也是那么多的，就是英灵啊，就是这个大事件给予我的巨大的一个感觉。因为当时我接着这个品酒的电话说我们写首歌的时候，当时这是5月12号地震，5月13号大概是，就很快。但是当时品酒那首诗《生死不离》已经红遍全国，因为当时白岩松为了找那些就是失踪的人，然后就在央视有一朗诵那首诗，就当时没有办法联系到那些失踪的人嘛，就是说大家尽快跟我们联系，央视就是总是播这样一个新闻，然后品酒说我们干脆就写一首歌哈，就写很快，大概15号成龙大哥走进来录，我的所有的助理都不敢相信真的是成龙会进来录这首歌，那时候成龙合作刚刚开始合作嘛，然后唱完以后很快全国各地就开始唱响，至今听起来包括大哥本人都不敢碰触，这是一个我们的伤痛这样子， 正好是就是像刚才王老师说的一样，十年前是你找他，十年后是舒老师找你， 对， 这就是十年前你找他的那个契机是吧？ 对 对。 当时怎么是想到写这样一首词呢？当时最早是词吗？还是就是诗？ 但最早是短信。 短信啊， 不是，也不是词，也不 是，就是有感而发编了一段短信， 就是很晚回家以后看了画面，看完就这样的写了个短信，写完短信就发给严嵩了。严嵩当时就做直播就用了。用了，这就大家就记住这个短信了。然后我觉得就是说，哎呦，我觉得无论在哪里我要找到的。我说刚好我跟舒兰的因为我跟舒兰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为什么要找他呢？就是我跟他合作过《站起来》。站起来是一个特别有民族自豪感的一个状态的东西。所以当时我是需要在这种状态，需要找到一种我们的民族的一个精在这里面，所以我一跟舒兰说，你来写这个歌吧。我说写好我一定会很好的。然后他就很快就写出来了。这首歌当时歌词里面的所有的内容都是人的心情，这是我们写很多大家都问我们老经常写大歌，我写大歌的原因是什么，就像国家情怀的故事。其实大家别以为写大歌就是写大口号的空话，不是的，完完全全就是你想什么写什么，你对国家的认识，对这个社会的认识，你写什么呀就写什么，都最后出来就是这样了。你包括后来我写的国家写生死不离等等，这包括今天写厉害我的国，完完全全都是内心的一个真实写照。你只写内心的东西，我所以说我也自己是老百姓，别把自己当成艺术家或当成我要写歌怎么着事了，你就写个歌把自己心里话写出来，可能就是大家的心。 厉害了王老师，您的这个定位我觉得特别让人钦佩。对， 本来我们就是老百姓 的。我觉得也像这个之前这个舒楠老师写的一个曲子《不忘初心》是一样的哈。 对，就是完全在一个我们自己的角度去看这个国家，我们在中国梦的追寻中我们应该经过的那些事情，然后实现的那种快乐，就这种感觉。 好，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一首曲子哈，我们接下来就来再次分享一下由成龙大哥演唱的这一首《生死不离》。 你的梦落在哪里？想着生活继续，天空失去了美丽，你却等待梦在明天站起。你的呼喊刻在我的血液里，生死不离。我数秒等你的消息，相信生命不息，与你祈祷一起呼吸， 我看不到你却牵挂在心里，你的目光是我全部的意义。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血脉能创造奇迹，生命是命题。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手拉着手，生死不离。全世界都被沉浸，痛苦也不哭泣，爱是你的传奇。彩虹在风雨后坚强升起，我的努力看到爱的力气。创造奇迹，大山依然举起。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天裂了，去缝起。你一丝希望是我全部的动力。打起我的手，冲成你回家的路径。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血脉能创造奇迹，生命是命题。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手拉着手，生死不离。 生死不离由成龙演唱，舒楠老师作曲，王平九先生作词哈。大果粒在微博上给我们留言说了哈，光是听到祖国这个词就让人很心安，何况这么厉害哈。而且说厉害了，超哥请来这么厉害的嘉宾，站起来这首歌是我的最爱 ，KTV 去了必吼的一首曲子哈。看来呢还是大家非常喜欢二位的作品哈。好吧，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问答环节了哈，我们的准备了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题目。这个准备之前呢，我也是看了一下，觉得这题真的是，如果不知道答案的话，让我来猜，真的不一定都能全对。所以说呢，也考验考验二位哈，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给我们互动。新浪微博找的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的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一起来答答题哈。这个答对最多的朋友呢，我们会抽出来两位，送出我们的限量版的产品哈。好，我们来看第一道题哈。在上世纪80年代，哪种服装曾在中国内地风靡一时？有三种：喇叭裤、运动卫衣、乔丹鞋。 肯定喇叭裤吧？ 是吧？您的答案是喇叭裤。 我80年代嘛，那都穿喇叭裤。 有道理。但是乔丹鞋当时也进来了，对不对？它是也耐克的产品呢，对不对？ 那也迟一点好像 啊。 嗯，对。 王老师呢？您觉得是哪个？ 喇叭裤，也 喇叭裤。珊珊呢？ 我能假装不暴露年龄吗？不知道。 对对对，不知道。哎呀，不知道还行哈。 那我还小，他说。 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哈，占据这个广场舞来这个跳舞的，不是大爷大妈们。不是现在的这些啊，而是一群扛着双卡大录音机的这些年轻人，穿着特别时髦的哈。现在看来可能稍微显得有点非主流哈，但是呢，在当时绝对时尚，最时尚的打扮。当然了，这个时尚本来它就是一圈一圈轮回嘛，对不对？现在我们有很多衣服啊、装扮呢，又回到过去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哈？所以说呢，这个题的正确答案就是喇叭裤，真是喇叭裤。二位穿过吗？ 我穿过， 你穿过， 我穿过，对，我高中时候穿过。 回头你偷偷发给我您当时的照片好吗？我觉得肯定刻了。 喇叭裤、吉他、墨镜，这都标配， 是吗？蛤蟆镜， 蛤蟆镜，这都标配。 他再扛一大录音机是吧？ 大录音，对， 好嘛。啊，这就是我们的正确答案。第一题喇叭裤哈，我们来听第二题。第二题稍微有一些难度哈。在1987年进入中国，俗称大哥大的手机，就那大砖头，哎。是由哪个公司制造的？摩托罗拉、诺基亚还是三星？从珊珊先来吧。 又是我呀、啊？那我还得不能暴露年龄，大哥大，好多人都不知道是什么吧？ 真跟你报的有关系，你可以说。 这个猜一猜吧。 好了，这个、其实我做财经节目的肯定知道，我是不是现在说了可以给大家透题是吧？ 啊？你做财经为什么知道这个？ 因为财经频道肯定对企业要很了解， 哦、 他们发展史都很了解。 好，那你等会儿再说吧。说老师先说。 那时候因为珊珊才3岁，所以他不知道。 哦，太狠了，直接就说出来了这个。 对， 直接就说出来了，天哪！ 然后我觉得是不是爱立信呢？你好像没有这个选择是吧？ 爱立信 记得这个名字，爱立信 没有这个，您哪儿创造的？就没有爱立信？ 当时是有爱立信这样一个 品牌有，但是我们的答案当中没有。 OK， 对对对，是诺基亚、三星还是摩托罗拉三种？ 摩托罗拉， 对， 我最早的手机就是摩托罗拉。 哦，就翻盖那种是吧？ 对，大的。 大的那种 大的、 啊、 哦 哎呦嚯，有钱人、啊、 哇，你个土豪啊你！ 我们反应是一样的。 对， 舒老师，您答案呢？ 那可能是摩托罗拉，反正我就知道翻盖那种，一打开啪还响一下那样。 反正你啥事就听王老师的是吗？ 那品酒师 还有收藏，我收藏好多各种各样的摩托罗拉脑袋 啊，真的呀、啊， 好多 哇、 哦， 我有10多只那个脑袋摩托罗拉， 十几只，我的天哪！ 手机、 天下土豪就是您啊！ 我觉得还有个标配就 BB 机吧， 便宜几百块钱。 是模型是吗？假的是吗？ 真的是， 哦、 现在潘家园有。 哦，好嘛好嘛，好，珊珊，你的答案。 确实肯定摩托罗拉了。 摩托罗拉， 对对对， 哦，好吧，哎，你们是不是看到答案了？这个啊，就是摩托罗拉。在1973年的时候，大哥大在摩托罗拉公司的实验室诞生，一个新时代开始哈。当时的1987年的11月21号，这个手机进入中国，型号是3200，很多这个二位可能会比较了解这个型号哈。那么几乎在同一时间出现的，就是还有腰上我们别的那个大玩意儿 BB 机，对，这也是寻呼机哈。这个当时大哥大和这个 BB 机就成为一些成功人士的标配哈。 对， 当时肯定就是什么呢？去吃饭，大哥大不能平着放，一到竖起来，是吧？ 对。 完了之后，那个甭管有事没事拿起来，喂喂喂，谁呀？说不清， 对， 怎么样？然后还有那天线拉特长， 而且最尴尬的 BB 机就是，比如说你要给你的爱人发短信，你还说你告诉他我爱你。你就发现没有，他的一个记录对吧？ 啊， 你自己不能告诉他。 对。哎呀，好啊，这都是过去的事儿啊。你想多有意思。好，我们下一题，我觉得难度会更高了哈。在1984年夏天，王府井大街上出现了第一块国外品牌的广告牌儿，请问是什么品牌？有三个答案：第一，可口可乐；第二，索尼；第三 ，LV。二位 真不知道，我不在北京。我 84年，哦，84年您不在北京， 我不在北京， 啊，您也不在北京， 不在， 那我也不在。 珊珊才1岁，他也不知道。 这我给大家讲提示还是有的。从央视财经对各个企业进入中国的角度来说，哈， 啊， 那个可口可乐应该是78年跟中国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签的，应该是签了协议什么之类的。应该是，我记得可口可乐应该是79年左右进入中国的，然后。哎，是肯德基还是可口可乐？反正可口可乐比较早。 那个，然后另外索尼应该是80年代也是，我知道当时在北京啊，还有很多城市都开始它的沃克曼都进来了嘛。 哦， 对，所以这前两个选项的可能性比较大，看大家选哪个吧。 不是，您是作为咱俩一波的，还是跟他们一波的啊？ 这 是 不是让网友回答，不得给人家点提示吗？ 好吧，我估计哈，这个选 LV 的可能性不太靠谱。你想，在八几年买这种奢侈品的，可能 对对对 不会太多哈。而且呢，他打广告也是不太可能的。毕竟呢，日常生活我们用的饮料啊、电脑啊等等这些可能性大。我说到这儿，答案已经出来了， 可能是索尼。我觉得 没错，就是索尼。当时呢，他这个广告很有意思，叫 Only Sony has it all， 就是只有索尼有一切哈。 嗯， 好哦，好多朋友我们已经爆屏了哈，好多朋友都答出来了，太厉害了，大家您都多大岁数了，这都知道啊。 这你都卡吗？刚才我说，其实我说珊珊，你这个八零后，你那时候还小，才一岁。如果是一岁的话，现在也奔40了呀。 啊，是啊， 你以为呢？ 是 不小 了， 天哪！ 哎呀，天哪！珊珊今天成功的向所有人告诉了自己年龄哈。不行，我们的难度得加大哈。下面这一题呢，大家既熟悉又陌生。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主题曲是什么？三个选项：北京欢迎你、燃烧吧火炬、亚洲雄风。几位请作答。 北京欢迎你是啤酒干的， 对， 你说 这个肯定不会， 奥运会， 对，这个肯定不会，对，这是你们太熟了。对，就剩下俩，燃烧吧火炬还是亚洲雄风。 这个我可以答了，因为我当时负责奥运歌曲征集嘛，肯定这个就比较了解嘛。 你不会有人又把这歌送给您了吧？ 不，我这个亚洲雄风当时是领导要我们做一首亚洲雄风出来， 哦， 所以这么火就可以了。但亚洲雄风其实它不是那个亚运会的主题歌，应该是燃烧火炬，这是施光南和施翔老师写的。 哦， 真厉 害。对，所以因为我们当时要做大量的案头工作，因为我接手奥运的时候，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对音乐不了解的。当时我要搞征歌嘛，就我要团结像硕兰老师他们，你得有共同去交流语言，就去了解一些知识，就跟他看了一些这样的背景东西比较多一点点。 挣了40多万首歌，全国 哦，40多万首。 当时 最重要的，把我一个从来不写歌词变成写歌词。 我觉得光你把40多万首你看一遍听一遍，你也成半个专家了。我的天哪！ 其实就是我写歌源，我跟最早跟舒兰老师就是，因为我是管征歌的，当时记得是去挑歌，去做， 对， 然后后来我就歌词填完了以后，我自己来做了，就这样。 哦，天哪！ 后来我们我那首歌是他填的，就是那个是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的主题歌，叫《站起来》，就很多人填的。 哦，对， 站起来， 对对对， 滴答滴答滴答，跑过的精彩依然在， 嘿呀， 对，这是他填出来的。这样子，对， 好吧，那这道题又没难住二位，您是二位都是专业人士哈，但是呢，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跟我一样哈，当时我看到这个题的时候，我一定猜亚洲雄风嘛，对不对？肯定是那个亚运会的曲子，其实呢是燃烧吧火炬哈。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问一个有年代感的题啊，在20世纪60到70年代的流行词“三转一响”当中，“一响”指的是个啥？三转一响， 我都不知道。 三个答案， 不知道什么叫三转一响。 三个答案，哎呦，这个您应该，您 我还小， 就好，我服了。三个答案啊，寻呼机、收音机、电视机，三转一响，四大件，对不对？这个当年很重要啊，堪称我们刚才说到大哥大的这个作用是一样，它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哈。说起来，可能很多这个00后的小朋友，甚至90后的小朋友，可能都不知道。80后可能才知道一些。 对 啊， 对， 来啊，作答吧，三个题目，三个答案 你就知道了。潘家园都有 什么？ 潘家园 ，那潘家园那有的东西太多了，对不对？ 你是潘家园专场是吧？ 珊珊先来，这个跟你是最接近的。 对，不接近，60、70年代，别给我挖坑。60、70年代其实。肯定传呼机肯定不是了，传呼机80年代后期嘛， 早一些了。 对对，收音机、电视机，那肯电视机也是再晚一点吧，可能80， 而且电视机更贵。 对对对，80年代后期才普及一些，可能 没错。 对，那就应该是收音机。 哎呀，我们的听众都已经把正确答案说出来，太棒！哟嚯，夏花的雨，您给出一照相机，我们答案就没这个。照相机还行， 咔嚓快门声响是吗？ 好嘛，对对对，这么说也解释得通啊。好，二位猜一猜， 那应该是收音机。 收音机 其实照相机跟这收音机是一样古老的，就在这用的当中，对吧？照相机是也用的。 对对对对，照相机的年代也很久远。 对对对 对 对 嗯，我刚刚为什么 王老师 跟说潘家园，因为我也经常去潘文家园去找这个收音机，我收藏过很多很多国内和国外的很多收音机，所以我知道收音机是很多，因为当时电视机真的还没有普及。 我突然明白了，潘家园是您开的。 好像有股份。 是吧？今天晚上说那全你懂啊？潘家园，要么就是潘家园里面有，要么就是您去潘家园淘。 物件潘家园还是很多的。 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说，您的答案是 还是收音机？ 收音机哈，没错，就是我们的收音机哈。三转一响，可以说是当时这个结婚的特别重要的一个象征哈。这个三转什么呢？这个缝纫机、自行车、手表，一响呢就是收音机 啊、哦。 但是呢，一般的这些品牌啊还都不行。如果说你要凑着这几个品牌，比如说凤凰牌的缝纫机、永久牌的自行车、上海牌的手表、红星牌的收音机、这才是 厉害 最牛的哈。 厉害了。 哎呀，好吧好吧，我们的答题呢因为时间关系就这几个啊。像这个我们的网上还有朋友在继续留言，没错，我都收到了大家的这个短信、手机号还有这个名字，我都有记录哈。这个在节目最后呢我们会跟大家进行联络，好吧。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哈。怎么说呢，改革开放40年，弹指一挥间非常快就过去了哈。这个如今可以说是经历了洗礼的中国啊，站在了世界之巅。我们这个最近正在热映的这个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可以说是把我们十八大来中国的发展成就，还有十九大报告当中习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论述展现给了全世界，通过这样一部影片哈。那么很多观众啊就留言就说啊，观影后就表示这个片子非常的震撼，对于中国工程、中国制造可以说是充满了信心。所以说呢，在这儿也是祝福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富强啊。那么呢，也是再次感谢几位嘉宾，感谢舒南先生，感谢王平九先生，还有珊珊，欢迎各位常来我们文艺台做客啊。 好了，谢谢英超。谢谢大家。 好的，我是英超，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那我们今儿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分享一首由成龙和刘媛媛演唱的《国家》。各位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